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每个礼拜二嘅仙人述异啦。咁咧原定嗰个广播剧咧，话真系灵异嘅，真系。 系。 我已经将嗰啲旁白咧， 系 录好晒廿几卅段。 系。 我都唔知发咩癫咧。我写嘅时候，譬如个主角系姓李啊。 系。 咁我第一段系录姓李嘅，之后我都全部录晒姓黄。跟住咧，佢嗰啲角色嗰啲咧。又全部讲晒姓李，变到我啲嗰啲旁白全部唔啱用，重新录过晒。哇，真系大 搵嚟搞啦，真系。 唉，总之仲要咧，即系唔知搞咩，好似写开有瘾咁，越写就越长，越写就越长。 俾啲时间先人啦，大家系啦，因为佢要重新录个旁白，头先都我呻咗一阵噶啦，大家再俾啲时间佢。 我录旁白就好快嘅，不过就要有时间先得咯。 嗯， 唉，真系唔知点解咁一波三折，有时又唔系，有时整整下多咗个角色咧。 嗯， 唔系有啲网友佢话，唔系有啲观众咧，佢话佢想佢都想一齐落做翻个角色，嗯、但系咧要约埋一齐好麻烦啊嘛。 系， 即系可能我哋 就时间 系啦，譬如我哋喂礼拜二临录之前我走咗上去录噶嘛。 嗯， 咁佢又唔知得唔得闲约埋一齐。同埋你未录过咧，你净咁睇个剧本咧，我要你当时嘅语气系点，你未必知噶嘛。 系啊， 即系如果我写嘅，我梗系知啦。 你知道故事嘅走向噶嘛？ 系啊，你唔该，你佢激动啲。如果你走去你即系以前就唔系咁嘅，以前啲友咧就系你又揸个电话录，佢又揸个电话录，录完咧就夹埋嘅，变咗啲语气好疏时，好古怪嘅。 嗯， 就唔系坐低喺度。对住咧， 同埋讲嘢嗰个即系收音咧，会有唔同噶。例如，如果你个耳仔够灵， 系啊，你用 iPhone， 我用 Android 都死啦，系咪先？同埋嗰个语气咧，佢未必做到个效果咯。吓，本来嗰个 好大工程， 系啦，本来应该好惊吓嘅，突然间佢讲到好平淡咁样。就唔好啦，系咪？ 即系譬如话哦，哎呀死啦咁样，跟住就哎呀死啦咁样。 哎呀， 即系唔帮唔你死，唔得你死嘅真系。 哎呀，死啦咁样，即系冇晒意思啦，系咪？系啦，佢都放心，下个礼拜应该 OK 嘅，应该出到嘅。 唔使介绍啦，仙人夜奇，仙人同夜奇。 记得，喂，我哋已经穿过冲破咗9000几啦，即系大家盼望叫多啲 fans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咧，等佢今等喺八月我哋台庆之前咧，一夜过咗个1万先。 系，嗱，我哋即系循例啦，我都系负责讲翻嗰个promo 内容，就系记得。share 翻我哋而家Facebook 有即刻現場直播嘅，同埋 YouTube 都有即時嘅串流直播嘅。咁麻煩大家可以 share 翻喺你哋個Facebook 嘅即時通訊啦，或者係 WhatsApp 之類咁樣 send 俾朋友睇，咁同大家一齊即係分享，因為始終我哋呢個免費娛樂嚟噶嘛。咁同埋記得要 subscribe 翻我哋巴打台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要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 Facebook 專頁嘅。 好，咁我哋正式進入今晚嘅話題。先我講啲歷史即系咧，我唔知啲观众有冇去过呢啲情色场所啦，唔好讲色情啦，即系唔一定有色情嘅。以前嗰啲场所咧就唔系而家咁样嘅。咁啊，讲翻70年代啦，70年代香港啱啊，79年通噶嘛，第一段地铁由呢个观塘去到石硖尾啊，第一段通嘅。咁70年代，你知香港未起過呢啲咁嘅嘢咧，就好多有啲紅谷組啊、青木建設嗰啲日本公司咧就嚟咗香港，咁啊嚟咗香港咧就帶動咗第二個行業，就叫做日式夜總會。以前香港冇嘅，咁咧嗰陣時灣仔盧亞道咧有間，如果執咗唔怕講，有間叫富士華日式夜總會咧。咁嗰度即係有啲大場啦，有人坐啦，咁有幾間房，佢好貴嘅。我唔記得咗，應該係冇咁平啊，應該係2000蚊一圍。咁咧就一圍即係12个人啦。 哇，唔平噶喎，以前2000蚊都 好多錢噶啦， 好貴啊！ 嗰陣時好多錢噶啦，喂，但係佢包你啲咩咧？有得食啦，3个钟头裏面 放題咁樣啦。 唔係放題，佢好似食飯咁嘅。就有6个小姐啊，即係6个客就6个小姐啊，12个人啊嘛。咁佢有一場科蘇睇嘅喎。 有個人出嚟跳舞啊，跳到後尾乜衫都冇曬嗰啲，得翻幾條羽毛咁遮住，走翻出去啦。即係咁啊，梗係唔係講呢啲啦？咁呢間場咧就原來我客喺度做過嘅，佢做廚房嘅，因為我講佢有得食噶嘛，有幾間房係可以包包餐嚟食嘅。咁佢哋啲伙計依家落場啦，有落場噶嘛？落場嗰陣時咧。啊，就唔系开工前就落场咧，总之系嗰段卡拉时间，咁又冇嘢好做咧，就匿埋喺个房度，唔系排九啊，十三张啊，啲饮食嗰啲好兴赌啊，就唔一定赌，但系好兴啊。咁佢哋咧就喺其中个房嗰度咧，就赌到天昏地暗嘅时候咧，就有个清洁嗰阿姐咧，就走嚟开门，佢又唔系入嚟赌钱噶，喂，你哋快出嚟睇下，佢话咩事啊？即系我当嗰个系 A 房咧，佢有好多个贵宾房噶嘛。 系， 喂，那个 A 房啊，边个困咗喺里边啊？好嘈，啲砰砰声喺里边咧，想开门出嚟啊！即系正常道门系应该拉入去噶嘛，即系推只门入去噶嘛。 冇错。 但系佢咧就喺里边，好似开唔到个门咁啊，系咁度戳。 喺度系咯。 砰砰声戳到，跟住啲人话：喂，咩事啊？咁啊，啲过嚟成班喺晒度，又唔系开紧工。是不是先？有一系咧就喺个房里边瞓觉，一系咧就清洁嗰个就清洁，个其余嗰啲喺晒个房度赌紧钱啦。关应该系个成个场冇人嘅，除咗个房里边嗰啲人。咁佢哋就走出去睇下啦，睇下咩事啦。我真系好响嘛，即系好似有人喺里边戳到门咁啊，砰砰声。跟住成班人咧就冇人敢开门。即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嘛，咁啊，咁就直至到咧， 有咁搞笑咧，唔敢开门，系我应该通常以为系晕咗啊，即刻第一时间开咗门先噶。 唔系啊，唔系，跟住佢哋话喂，开唔开门好啊？跟住冇理由啊，边个喺里边啊，晕咗？咁佢哋即系你知啲人系惊咩镬噶嘛？即系又可能又想快啲翻去赌咧，但系又唔。你唔开门就唔得，嗰度砰砰声嘈。咁啊，终于等到晏少少咧，个经理翻嚟啦。跟住又同个经理，喂，个经理翻嚟都仲听，仲喺度乒乒乓乓。即系当时有七八个人在场，唔系一个人。跟住个经理，跟住佢就同嗰啲经理讲话，喂，如果你睇下砰砰声，我边个困咗喺里边啊？个经理唔系话，边个喺里边啦？你啲成班走晒赌啦。咁啊，走咗去开门，开门里边一个人都冇。 好响噶啲 声， 全世界在场嗰班工作人员都听到噶嘛。 如果当日喺呢度开个工，即系呢件事真事噶。如果当日系有喺呢间富士华嗰度做过嘅人，一定记得呢单嘢噶，好 害命。 咁执咗啦，嗰间嘢 我执咗嚟噶。 系啊，咁你如果你喺嗰度做过，你一定唔会忘记呢单嘢，因为好多人一齐见过，事后都啲人都会讲噶嘛。 集体撞鬼事件。 佢系直情喺里边，撞系咁戳喎。佢哋开门里边一个人都冇。 哇，好惊！ 跟住就个人咧就你眼望我眼啦，唔出声啦，即系冇可能发生嘅事啊嘛。 嗰个墙咧，应该系咪有冇发生过啲咩命案啊之类嗰啲？ 冇呢啲嘢嘅，但系因为啲夜场长期都实，你知啲全部有。封晒噶嘛，唔见光噶嘛。 同埋听人即系听翻以前老一辈嗰啲啲长辈讲咧，佢哋嗰啲夜场咧 ，even 有时听啲有台嗰啲古灵精，即系有啲鬼灵精怪节目啦，咪话鬼古精嚟噶嘛，你都知道我会周围听噶。佢哋有啲以前任职过夜总会啊，即系呢啲咁嘅风月场所，呢啲娱乐场所咧，佢哋系会系就嚟开档做生意之前，佢哋系会系喺啲门口啊或者后巷。啊！烧家衣，即系烧啲，好似我哋而家啲家衣啦。其实嗰啲烧啲溪钱啊之类咁样， 放生引佢哋嚟 咩？系啦，咁样就去吸引佢哋啲朋友入嚟噶嘛。咁啊啱嘅，我觉得嗱，如果你一个娱乐场所揾鬼都唔去嘅，你点样招客啊？ 鬼多又死、啊， 吓死自己啲工作人员。 呢件事咁啊，咁我个客咧就有同个朋友，即系两个。发生单咁嘅嘢咧，咁啊同啲同事倾嘅，哇搞错啊！你咁多人一齐都好似咁猛嘅，嗰道门系直情唔系普通嘅声， 是很大力的，不错的，是其实成班人都看到的。 同埋他们那些通常用的是隔音很实的那些， 不 是实心的门，是不是卡拉 OK 那些？ 他那时候不是卡拉 OK， 未兴。 但他们是不是会用现在的卡拉 OK 呢？不是， 他以前那些 墙 不用 的 以前的墙是砌砖的。 哦，石屎墙。 石屎砌砖的墙的。他跟同个同事傾开偈，哇喂，应该这么鬼夸张啊，这里。即是他又未见过这些东西的，那次是集体见的。那就跟他同事说，他这间墙不嬲都有的啦， 即是有个墙柱喷 的。是啦，他说这个墙不嬲都有的啦。因为我的客人他一落墙或者有空档时间他就走了去倒的啦。即是他又没有机会撞的。那个人就不是，他那个呢跟他倾偈那个呢就不倒钱的。就有空档时间就睡觉的。他又是做厨房的，厨房一定有条围裙的，是不 是？ 咁佢又試過咧，有試過咧就瞓喺度，瞓喺嗰啲馬雜咧，即係我講過啦，即係尼龍嗰啲好似梳化咁有得教嘅咧，嗰啲馬雜，咁啊黑眼瞓嘅，佢又瞓到咁上下咧，直情有個人咧行埋嚟養啊， 養圍 養佢條圍裙啊，養到咧一醒望，咩事？ 咁調皮 嘅，又冇事，又冇咗嘅喎，跟住唔理啦，照瞓啦，瞓佢又喺度養佢嘅。就成日咁样搞佢嘅，有一次咧，就佢又咁样翘埋只脚啦，翘埋只脚咁啊，咁啊二郎腿啦，嗰啲所谓吓，咁啊挨度瞓啦，佢扑一声连只围裙都掹甩咗佢，但系间房系得佢嘅啫，即系通常佢哋开咗是但一个嗱，一班就喺嗰度赌钱啦，通常得闲就嗰班走咗去赌钱，佢就开咗是但一间 V I P 房咧，咁啊熄晒灯啦，梗系熄晒灯喺度瞓。啪一声喺度掹咗佢，佢试过几次都系咁。即其实、那个，但系正佢觉得咧，嗰个墙里边嗰啲朋友咧就冇恶意嘅，就整蛊佢哋嘅啫。 系 啊，咁你又唔够有啲夜墙咧？即我有好多 friend 都做夜墙噶嘛。 我想问翻头先个故事，咁你嗰个客人咧，由头到尾系咪都冇见过成即系墙柱嗰个地方嗰啲灵体朋友啊？ 佢冇见过， 通常 净系嗰次咯。 O、okay、K， 跟住系你嗰啲朋友讲翻俾佢听。 即系通常做啲小动作多嘅、就冇实质上睇到个形态啊、样啊，乜都冇。 即系成班人净系听到道门乒铃白冷。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 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他好，即是算不说得不让你吓亲你好还是什么好。 但另外有一个呢，另外一个做夜场那个他做卡拉 OK 的，即是那些 连锁式那些， 是的，不是那些正经卡拉 OK， 即是有伴唱的、 即是 通常有 些女仔怕你不懂唱歌、有些导师教你唱歌、不是很贵的那些。那就他说他开工那间场呢就、好像还在那里，即是不要讲名了。 可不可以讲一下地步、 即是在旺角附近。那他第一次见是怎样呢？咁你知道啲正常啲卡拉 OK 都即冇乜分别嘅啫，即嗰啲卡拉 OK 同嗰啲咁又係一立房呀、开门呀、有个窗口望到入去嗰啲啦，一定逢下呢啲唔可以封密㗎嘛，因为有个玻璃窗俾你望到入去㗎嘛。即呢啲可能方便啲差佬查牌啦，嘛。咁即我呢啲規矩我就唔知嘅，唔知啱唔啱防火例佢係咁样嘅。咁记得有一次呢，佢就做完嘢，做完个 order 啦，即系有个房叫佢做嘢，或者落咗啲咩咁拎咗入去咁行啦。咁转头咧就经过一个房，经过其中一条巷咧，就有个女仔开咗道门。喂，我叫咗一杯嘢，你做乜咁耐都唔拎嚟啊？诶、唔好意思，小姐，你叫咗啲咩啊？即系我当佢系奶茶咁啊。我叫咗奶茶，佢都觉得奇怪。你老板你唔系饮酒啊？咩地方嗌乜鬼嘢奶茶啊？黐线，一个心咁谂啫，就唔讲得出口噶嘛。我得啦，我佢唔知系咪个客叫噶嘛？佢唔如果系个女仔叫就冇所谓啫，个小姐叫，如果客叫就得失人啦。嗰啲地方通常唔会得失人嘅。得，我转头攞嚟咁啊，攞咗走去水吧度啦。咁啊，攞杯奶茶。嗱嗱声啊，揾翻嗰间房咧，我当佢30号房咁啦，即系咁啊，敲门咁啊，诶、唔好意思咁啊，咁啊开门入去啦，跟住一开门有四个男人坐在度，跟住喂，先生，你哋系咪叫杯奶茶？头先有个小姐咧，佢话叫好耐未俾你哋，唔好意思啊咁。 跟住四个男人望住佢，即系呆咗望住。你老板，我等咗等咗几个字，一个小姐啊，妈咪都未嚟过，我都庆紧。你话俾我听啊，叫杯奶茶，你系咪有病啊？咁 即刻粗口问候佢啦， 跟住佢以为诶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帮你通知佢啊，攞翻杯奶茶，攞翻杯奶茶咧，咁出翻去啦，谂住走啦，跟住濑嘢啦，系咪？跟住佢出翻去嗰阵时，佢有机，佢又觉得。因为自己记错都冇理由喎，入去俾人闹啊，根本连妈咪都未到场嗰阵，唔知做乜鬼喎，系嘛？跟住另转头咁啊，行翻出去啦，咁啊行翻出去，跟住条气唔顺，跟住又问水吧，喂，系咪有人落过 order 呢间房？系咪曾经落过 order 噶？佢话有啊，咁咪有啊，我哋唔系，我真系唔记得拎俾佢，系咪？我攞俾佢啊嘛，我入去。佢得四條馬路嗰度話，媽咪都未嚟喎，冇人攞茶俾佢喎，跟住咪冇叫個杯咁嘅嘢喎，跟住佢條氣唔順，佢又冇理由嘅，咁借啲椅咧，即係佢立嗰張台咧，就冇毛巾嗰啲嘢，乜都冇，咁啊借啲椅咧，佢想 confirm 自己有冇睇錯，咁咧就再翻去嗰度，再翻去翻嗰個三號房係咪？再敲门入去咧，那个女仔喺里边，跟住咧同佢唔该晒，攞咗一杯奶茶，系冇嗰四个男人喺度嘅，系个小姐同佢讲话，个小姐帮佢攞咗杯奶茶，但系冇咗嗰四个男人，只不过就有个男人坐咗，即系除咗佢啊，仲有个男人坐咗喺下边唱紧歌，就唔见到嗰四个好恶嘅男人。 即系头先，佢再入去想攞奶茶嘅时候，四个男人喺度闹佢噶嘛？ 系啦， 四个男人就 送奶茶嗰系啦，嗰四个男人冇咗。跟住再去嘅时候咧，就系嗰个女仔，诶唔该晒， 又出现翻啦。 佢见佢攞条，诶我唔叫奶茶，攞俾条毛巾。跟住就见到嗰个女仔喺度啦，坐咗喺度个男人。之后佢真系呆啦，系咪？即系哇，唔系话咁猛日光入白走。佢记嗱，第一次你冇唔会错噶啦，第一次你就惊认错咗啫。你又系揾翻三号房嘛？ 同埋你去咗入去俾人闹完之后，你又发现唔见咗嗰位女士，你出嚟时候你会睇清楚个门口个房门口 number 噶嘛？ 系啦，你会 confirm 多一次啊，唔会错噶啦嘛，咪即系俾人 L 噶嘛？嗰啲地方 即刻问候你娘亲。 跟住嗱嗱声，哎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我记错咗，你攞毛巾啊，嗱嗱声攞杯奶茶翻嚟。佢其实都十五十六噶，谂住。喂，今次不是又开嗰四个，又开唔同人啊嘛？今次冇啦，今次真系个女人喺度，就唔见咗个四个男人啦。佢话嗰次佢系第一次喺个墙嗰度撞到呢啲嘢嘅。 我都唔知呢啲系咪叫做穿，即系点讲啊？有时嗰啲时空交错定乜嘢嘢，可能佢咁啱入去嘅时候，即系可能佢嗰一台人系之前嚟过嘅，咁佢嗰个有时时空交叉咁样错咗啊，定系真系撞鬼，即系解释唔到啊！呢 有时可能揞住两眼，佢开嗰日系三十号啫，根本唔系嘅。 啊，有可能鬼啊嘛，可能佢去咗廿九号咧，廿九号就系嗰四个麻甩佬 咯。系啦，佢可能就引咗佢廿九，就唔系开三十，佢第二次又真系开到三十，就唔系廿九。系啊，呢次就是，咁佢唔止一个噶，咁我哋讲过后翻嚟再，系咪？ 我转头都系啊，第二次啦，我转头都有个鬼故，都系以前应该你都有听过噶呢个经历，卡拉OK 咯，连锁嘅。 咁啊，等我哋 转头翻嚟再讲， 讲后翻嚟再讲。